油嗨翻天，耶！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好！不知道你们今天听到流星群有没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啊？大家好啊！我觉得今天这一天真是咱们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算是最后一个陪伴了。 嗯， 相信比我们再陪伴你要再晚一点，就是你很亲近的人了，就不能是我们了。啊，那就在12月31号的晚上，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的北京青年广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节目，熟悉的五个名字，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许可。 嗯，而今天嗨翻天也确实要嗨翻嗨嗨着陪大家过这个新年。 哎，你这个好久消失了是怎么回事啊？ 对，我这个就是带就去酝酿一下，给大家一起过这个新年嘛，所以赶在这个新年之前回来陪大家过年了。 所以你去酝酿什么了是吗？ 蓄力。憋大招 去学怎么那个玩魔方去了。 那行，那来一下吧，那就什么都别说了，体验一下。 没太道具怎么办？ 这个梗玩了一年是吧？ 来吧，小易，年一定不能少了你。 是，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啊，就不多说了。 是 对对对。 然后各位这个观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人来没来齐，但是呢，昨天由于呢咱们漏下了几个，应该是朋友们的这个音频啊，祝福的音频，对。就是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发出来音频啊。 嗯，什么音频咱们看看。 对，就是一些对咱们节目可能说祝福啊啊，或者说这一年的总结。 嗯 啊，具体说什么呢咱们就看看啊。 那绝对是咱们这一年的真爱粉吧。 没错，真爱粉。行，先让我们来听第一个这个录音啊。大家也可以没来的人通知他们一下啊，他们的录音要开始放了啊。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 ，B 站名是白卤蛋啊，漫游团 ID 白卤蛋。虽然是一个小透明，但是还想把自己的祝福给发送过去，让漫游嗨翻天的所有工作人员感受到自己的爱与祝福。年初在例行逛微博的时候，看到北斗斗推荐的节目预报，没想到就入了一个神坑。括弧神产寺那啥的神级之坑括弧结束。然后专程等的准备期间，就有了一个好朋友在备考守着 B 站看许可和小美，或许在备考时间唯一可以忘却压力与得到温暖的地方吧。所以漫游你要越来越好啊，小美越来越美，许可新年减肥成功。最后再说，我不是看来临来的，我不是为了小兵单而投稿，我是真的祝福，真的祝福的祝福，所以千万不要打我。 没错，这就是啊白卤蛋的这个祝福啊，不知道白卤蛋本人今天有没有来，反正不管怎么样，很感谢你啊， 嗯， 很感谢你支持我们这一年。 嗯， 今天晚上就听咱们节目的也应该是真爱粉，这个大家应该都在外面这个狂欢吧。 我跟你说，去外边不重要， 嗯， 什么时候都能去外边。在这个时候真能安静下心来听我们节目的，就正如下面这位听众一样，我觉得都是很厉害的人。 嗯，一起听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小白茶。我觉得漫游嗨翻天呢是一档非常有趣而且好玩的节目，它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一些二次元的资讯，像是包括应援文化，还有一些漫展资讯、动漫新番这些等等等等的特别特别好玩的东西。在这里呢，小白茶也祝漫游嗨翻天越办越好。 嗨，漫游嗨翻天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黑可乐店长。在2018年即将到来之际，可乐在这里祝漫游嗨翻天越办越好，收听收视长虹，也祝小美老大、许可老大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每天有个好心情，所有梦想都能在2018年实现。 Hello， 小妹，大家好，我是漫游团的三日月，也可以叫我三明，目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是今年7月份开始观看《漫游嗨翻天》的，也是我第一次长期关注一个电台节目。漫游团也是我因为关注而加入的第一个节目粉丝群，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漫游带给我太多太多惊喜。无论是漫游嗨翻天精彩多样的节目内容，还是漫游团里温暖可爱的大家，都为我繁忙的学习生活时光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2017即将过去，但它留下了精彩和惊喜，留下了对2018美好憧憬和向往。真心希望漫游嗨翻天可以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最后表白小美老大和各位漫游团的小伙伴，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快乐，梦想成真。 哎，我们这个二次元的妹子说话都这么萌吗？ 啊、是吧？都特别可爱。 啊、 小易，你有什么感觉？ 啊、 听完之后， 小易都不会说话了。 我就顺着你的眼一下。没有，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吧，因为说实话自己来这个节目也是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对 啊，然后到年末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确实有这么多听众观众，然后能够给我们节目很多的祝福啊。 有有、来之后有没有涨粉？ 有必须有，必须有啊，勉强。 对， 要这么勉强吗？啊，对， 其实说实话，这个你比如说啊，像很多现在在跟咱们互动的这些朋友们，比如池深啊，这个丫丫啊，都制作了视频在昨天播放了。 嗯， 今天呢我还是想着啊，当然不能依次再播放那些视频，如果每个都放了咱们这节目也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会挑一个啊可能比较涵盖的啊所有的就是视频来播出。当然我希望大家也是会一直理解我们啊。啊，我觉得也不能说支持我们，就是大家在一起陪伴。其实8点到9点这个时间，可能大家啊一天上完班之后，比如说咱们二次元的人呢，回到家也不会有很多的交际圈，因为我们跟外人呢也不会特别多的接触啊，所以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但是特别幸福。在这个时候打开电脑观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种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啊， 嗯， 是吧？ 嗯， 刚刚一个萌妹子不是说了吗？说这几个月感觉每天都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感觉非常的温暖，让我们听着也觉得好像我们给人送去了一点。这种正， 对，因为我们曾经的这个演播室也非常的温暖。 哎，真的，曾经的演播室非常的温暖。 对， 在咱们那个视频中也有涵盖啊，咱们就是不连着放了，要不然咱聊会儿，咱聊会儿再放视频。 对， 然后看着从春到夏，我们一直穿短袖。 对， 哎，是 整个视频。 其实很多朋友也一个劲儿来啊，你们，咱们这样，今天啊，观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就来留一句，这一年马上结束了，你们觉得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明年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好不好？简短一点，你们就说一下，我看见了就一定给你们都念出来， 嗯， 好吧？然后今天呢，我觉得小易和李可，这一年过去了，你们来说说最遗憾的一件事儿。 最遗憾的一件事儿， 嗯，最遗憾的一件事儿， 最遗憾的一件事儿， 最遗憾， 没什么遗憾的 啊，没什么遗憾的吗？小易有吗？ 不好说吧， 就是昨天没吃到鸡这事儿是吧？ 啊，这也可以，这 我以为2017最后能吃一把鸡，嗯， 我觉得这个我得想想。 这个得想想 最遗憾的一件事， 对，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纠结，我觉得如果要涉及到罪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可能要想，稍微想一下， 一般都先选出一个 number 前三是吧？ 哎，那你们俩 好多遗憾的事情， 那你们俩2017年的目标都实现了吗？就给自己定的， 我除了没有瘦到百斤之内，其他的也快实现了 啊。哦，小易呢？ 哎，今天正好来的路上啊，那个跟 这是有故事的 啊，对对啊，跟那个几个朋友在群里面聊天，然后那个去年的时候，去年2016年年底的时候， 嗯， 也是今天，然后跟那几个朋友在一个地儿就是吃饭聊天，然后当时呢，那个有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你都说一下今对明年的展望吧，就是说用一个词啊，或者甚至是一个字，然后大家每个人呢都说的有各自的这个，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自己明年的一种规划也好，期待呀，或者说用一个字去体现他当下能够想到的未来的一个怎么说呢，能够代表他未来一年的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然后等到他今年，然后我们那个群里又开始就突然那个收到了这个信息，这个群已经一年没有用了 啊， 对，要 偶尔跟他们还会有聚啊，但是平时不太在这个群里说话。 是。 然后突然就看到这个群又有了这个新的消息提示，然后就是这个朋友，他把这个去年我们所有在这个小群里的这个每一个人留的这个关键字都拿了出来。哎，每一个人这么说吧，多多少少好像真的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跟自己所当时说的这个词或者是字都有那么一些贴合、 是吗？ 就说一个关键词。 对对对，比如里面我群里面有一个朋友，他说的关键词是探索啊，他是16年的时候说的，然后今年他换了三份工作。这个 探索 啊，说的有点 探索， 对，说有点像开玩笑，但其实是这样，就是真的感觉。如果现在让我去想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遗憾也好，或者说是怎么说感动也好等等，很多吧，很多感受。对，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五味杂陈的时刻。 是， 然后过了今晚大家就都翻篇了。 是这样，咱们来看看这个观众朋友们留言啊，你们俩说说看看他们今年的目标实现的怎么样啊。首先是这个小哲说呢，我看看往上翻一翻啊，等会儿在哪儿啊。小哲说啊，他说明年啊该好好学习了，好好准备一下高考。 哦， 就是明年要高考了。这应该是今年多大明年要高考的人？ 实习嘛， 00后。 对啊， 已经是00后了，明年。 对对对， 前段时间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晒18岁照片了吗？ 对，大家不都在晒18岁吗？其实昨天那一刻感觉还挺感慨的，就是朋友圈里不管是叔叔级别的，或者是这个姐姐啊什么，还有咱们周围的人都在， 甚至是爷爷奶奶级别的。 对，然后他们那个照片你知道吗？就能体验出年代感，就爷爷奶奶级别的他们那个照片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个年代那个风格，然后就是站在那儿， 特别像最近那个电影《芳华》那个里面那照片那种感觉。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18岁就是比较那个葬爱家族系列。你看那个时候， 我跟你说发的都是老了。 对， 然后 对，所以像刚刚这个弹幕的水友朋友叫什么？ 小哲 啊，小哲，对，我觉得这个一起祝他明年高考顺利吧， 这 也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是 啊，就是当然怎么说呢，也不能说那个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能决定一切，但是至少在这个此时此刻吧，就是说我们今年不是来一起回顾去年的遗憾嘛？那希望等到明年的时候，或者等到这个高考结束的时候啊，不要心中留有任何遗憾，这就够了。 对，还有无限回忆二和这个丫丫啊，都说明年直播时间啊，跟他们可能有点冲突。他们只能看录播了、就是说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也可以，我们一定会把录播当成直播做的，在明年的时候。对，一定给你们更好。我再看看啊，还有这个昵称都被注册完了，说我希望明年能专升本成功。这个很难吗？这个专升本是大概什么级别的？ 这个不太了解，但是 不知道，反正祝人家成功嘛，我觉得 对 吧。新年许愿 是凹呀凹呀说我要继续努力做好幼儿园老师的责任。哎、这个重要了， 这个为人师表。哎， 对对对， 而且还是呵护着祖国的花骨朵们， 是 一定要让他们定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对， 这个节目容易不说了。 13名啊，说到咱们大学时候很熟悉一个词叫绩点，他说明年希望绩点在3.5，3.5好像已经很高了，我印象中。 绩点3.5很高了， 3.0就可以出国了是吧？ 哎，说的好像我们俩。啊，其实还可以了，正常就差不多，对吧？就我们那个时候， 对对对， 哎，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 啊，可以可以，加油！ 叶落意说他后年中考， 后年中考，我的妈呀！ 后年中考啊， 这一零， 这位小朋友，你现在 10后吗？ 哎，真的这得多好。 后年中考的话，就是初 后年中考初一嘛， 初一 10后不 初一。过得了初一，过不了， 过不了初三是吧？ 初一 应该 是 08、09，13岁。 08、09啊，13岁啊， 就13、14岁那样的 啊，对对对对， 04、05年 的时候， 对， 哎， 安若天晴说希望明年荷包不再瘦身，你们俩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今年这个 荷包指什么？ 哎、你说这遗憾小， 荷包指压岁钱吗？ 就是 钱 包， 钱包 啊，就钱包是吧？ 就今年的遗憾我想出来了，就是肥没减下来，钱包却很空 哦， 钱包先瘦下来了。 哦、 这个好像很难去实现，我觉得，对，你活着就会花钱吧，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是一档经济节目，但是给你作为你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解答一下。 对对对， 那其实是这样，对，在明年啊，我建议你这样，每个月呢分配好，尽量从吃 其实吃这个东西啊特别费事儿，为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李可这一年肥没减下来、还都吃了， 所以这钱就吃了， 钱都花了，然后身体又肥了、两个目标都没完成、然后最后还得去花钱减肥。 对， 所以其实有一件事，大家平常其实你要不活动那么大，不需要那么高热量，所以你平常从饮食上就要减少。 你能说服你 这样呢？这样呢？你饮食减少了，钱包鼓了，身也瘦下来了，这样你两个目标都达成了。 但是我 而且你在， 但是我就总陷于一种这个循环式的纠结，就一方面觉得，哎呀，别人那么瘦那么美，就怎么能自己就放开吃呢？然后另一方面陷入纠结，就觉得如果人生没有美食，岂不是辜负了这样的生活？就一直陷入在这种循环的纠结中。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就是少客气，发648啊，我觉得明年这个钱包应该就能好一些。 对，我觉得说实话，今年这个手游真的是太套路了，就是这个 好多好多游戏啊， 充值 对，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发六四八解决不了的。 现在不光是 如果有就再来几发， 不光是玩游戏了，连听歌都是，你就不充一个会员，好多歌都听不了。 哎呀，你这个就不对了， 对 听歌这个充会员是这个叫什么版权这个版权制度的完善啊。 但是好，咱们再换一个话题。 是哈， 哎，没事没事，我突然又想起来你那个五块钱磁带的事了。 我上节目前我还说千万别提我五块钱磁带 一 个。 哎。这个是不是今年的一个遗憾呀、李哥？ 对， 充一个会员 应该是吧？我觉得 现在六块钱就能充一个会员。 你最遗憾的事儿应该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事儿。就 对，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不可能能减下肥， 对 啊，反正都是说。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减肥这个是大学之前大家是一个身材，上了大学之后就快速的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大家变胖， 毕业之后好像更容易。 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人体慢慢越长越那个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运动少了，然后呢应酬多了。慢慢没办法。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上学的时候，尤其是高中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候也是一直坐在班里学习不运动，但是他可能就精神上紧张也不会那么容易。 哇，你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在上学啊，好像已经可以比如说中午出去吃饭什么的，我们以前、 真的 我不知道啊，就现在好像有这样的。 就是看是寄宿学校还是、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属于中午是饿得不行不行的时候，哎，饭来了。然后即使再怎么饿，上午只要有体育课一定会打球，一定会坚持打满。一节课， 但是我总觉得就高中生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就是心情比较紧张比较累，所以就是很少是处于那种特别虚胖的状态、就都是那种小脸蜡黄。 紧张才容易造成虚胖，是吧？需要多吃一点来安一安心。 哦， 对， 也有点道理哈。 对吧对吧，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吃个夜宵吧。 你看这个老韩的肚子还说高中其实天天是跑操的，他们还有，其实咱们高中确实无论是跑步啊还是怎么样，其实天天有在运动。 对 吧， 对，一天会安排跑一次去。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好像跑步都很少， 没有硬性要求 代替。对吧，其实是这样，对， 基本都宅在宿舍里 没什么运动了。 咱们其实上半场主要说说这个这一年中的啊这个回顾啊，比如说遗憾的事儿啊这种哈，咱们下半场就转入一个对明年新年的一个期盼。对不对，这个哦，还有人说高中那会儿跑1000米啊，对啊，那会儿还跑1000米 啊，大学的时候也跑啊。 女生是800米，每次我们跑完那800米，就觉得整个人都想就是想趴在那个操场上一动不动。 哦，但是我以前有这样的同学，就真的是属于体力特别好，然后他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跑完了，他会再跑回去，然后帮着那些还在跑的女生拉着他们继续跑。 我的天！ 然后他能就这样一直能带好几波人。 真有这种运动那个 啊， 不是有这种乐于助人的孩子？ 对， 有些人跑完一圈。跑完1000米之后就趴那儿动不了了，你知道吗？就还别说拉别人， 对， 别人不拉他就不错。 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跑800米，一圈操场是400米还是多少米是吗？ 一圈最外围是800， 好像我们小初中操场好像才200多米吧。 最外围一圈200。 不是，就按一圈跑，然后有一个人跑特慢，你知道吗？都落一圈了，然后就是已经成人第三， 被超车一圈是吗？ 对，被超车一圈，但是已经人第一过去，然后他第三，别人少跑一圈。 你们是不是一共就三个人跑？ 就是套圈。 然后很多人就漏一圈嘛。 对，你看人家还说啊，这个高中就是跑操，说他们现在高中还有说他们现在是跑800米。 对， 有明秋说中考前每天放学跑30圈， 因为我们那 每天放学跑30圈，最里边一圈200米，30圈得6公里， 6000米。 那是什么学校呀？ 明秋，你可能上的这学校是体校、啊。 要是把操场变成跑酷就好了，哎，走走一会儿还得吃个东西。 石深说当时边跑还要边背东西，好像是这样 的 那会儿啊。而且高中有体操，咱们高 中 有体操吗？ 啊，就是广播体操吧？ 没有， 应该 小学和初中有，时代在召唤。 高中哎，高中没了吗？也有吧？ 就只有跑步了，反正我们学校只有跑步了。 哦， 嗯 啊，对，反正我觉得也是挺厉害。你要说到今年，其实咱们说最流行的一个总结的话， 嗯， 其实今年说唱无疑是在今年年前最。最总结的，对不对？ 嗯， 就是什么哼着我的 rap， 踩着我的 trap， 一起来唱 rap， 这种感觉是吧？ 对， 就是这种， 哎呦，有点意思、 啊。对，说唱的感觉。 那不得给大家走一个呀？ 对，我觉得来一首说唱。 咱们要不用说唱总结一下这一年？ 那就小艺吧，小艺他自己提唱。 小艺怒摔话筒。 小艺自己提唱的这个事情。 哟、 啊， 锅从天上来。 啊、没事，我们俩会给你应和的，怎么样？ 好， 咱们就集体 来 一个， 啊、 再见。 嗯，走 来来吗？现在就 这么干啊，连音乐都没有。 这样吧，我给你们，我给你们打节奏吧，行吧？这个我还算能来一下。 让他来音乐，然后、这个、 来 音乐，就这个。 我给你们打节奏怎么样？ 我真的可以。 哦，有点意思。 可以吗？ 来了， 三二一， 走。 转眼间，2017来到了终点。 他这是二人转，你知道吗？还转眼间2017， 我怎么觉得 你这是天津快板？ 我觉得我说像 大碗儿， 我觉得我说像山东快书啊， 就是那个 竹板那么一砸呀。 你不能太有节奏，rap 得有这种快慢情，你知道吗？ 我给你负责右，然后那个小艺给你打节奏。 好，再来一下， 然后徐本来， 好，行，终于把锅都撇清楚了，是吧？ 我演后面的观众啊，预备，走。 对， 有 3 2 1，让我们欢迎 MC 徐可。 Oh yeah！ 今天我们到了漫游嗨翻天，在这里我们三人再聚31号，31号是2017最后的一天。我们在新年会，大家很想减肥，荷包在瘦，我们怎么减肥？减肥的食物却漏不下来。小艺、李可还有徐可，今天在这里陪伴大家了。追时说唱，我们很业余。这今年说唱其实很流行。 Yo, 说唱，哎，到底有谁最流行？ Yo,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哟 耶！ 哎呦，完美！ 不错，完美，掌声。 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谁能变？你算计我算计你，阴暗里卡卡都见，天塌了哪个去顶？那些走过的路，淌过的河，为了身外无人变成了梦，渡过的说更多的梦，求生拜佛不如吃足长龙。感谢我妈老汉给我的命，要啥子做啥子我自己点，天上的风筝要走哪里去，我把汗中生活斗的一眼。外面飘落好多故事，我有敏锐洞察力，为了追求更多物质，你必须要受聪明，老子根本认不到你，你不要来喊我哥。成长需要循规蹈矩，神情凛然绝不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猜不猜，你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猜不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猜猜到底。从案件最自由我独行，外头的天看到老头里头青，你掉到陷阱里头我再画个饼。我立下一堆金币，我打雨下一堆泪，我拉我破汤底，看我小金币。那是银行位置机器，把这辈子不得喜剧，我来给你打个比喻，都想站在我的小金是不是裂，我喊我个人自觉，要写成孤独字帖，把他们自来不接，不畏惧个人不屑，我将你杀而复也，老子都累得出血，站起来思维不跌。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不猜猜到底。 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大家回来啊、嗯！这里是我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漫游嗨翻天，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觉得得这样啊，高小叶、嗯，刚才很多人对你的这个 B-box 就是这个不行了，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啊？羡慕的不行，还有人甚至翻出了当年的文言文，说京中有善口技者啊，来宾客后音、哦，说那好像就是小艺啊。对， 谢谢大家。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小艺这样，李克，你再报一遍这个什么，欢迎大家正在直播收听收看， 然后直接你们就开始。 然后就是小艺，你配上 B-box， 你来报，但是报这段的时候得有点这个节奏感。 不太会啊， 就是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就 我又怕又说成山东快书了， 没事，不会，来吧、啊、小艺辛苦一下啊， 好， 大家听好啊，小艺的 B-box。 好， 呦妈呀，怎么来 说呀，你说你 不是我要起范儿来了 啊。对对对，我的锅 啊，对， 你缓了， 有点 跳了， 有点紧张，你们俩刚起的、 哎、最简单的节奏啊， 好来， 说你接一句吧，好吧，你来一句我来一句怎么样？ 别，我不来，你自己来，你 hold 住说唱，你自己也有掌握这节奏，别人一弄就乱了。 我没有 freestyle， 你来，没事，快说也行，来， 你还有 freestyle 吗？ 三二一，走。 2017年的12月31号的最后一档节目，这里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李可，旁边的是许可，我们这里是漫游嗨翻天。 不是歇了是吧？这叫 凉了，凉了，送一首凉凉给大家好不好？ 凉了，哎，小易，这个真的好厉害，真的。 嗯，这个其实特别简单，这是属于 B-box 当中最简单的，然后复杂的我都不会。 啊、那小易，你平常 但是很带感哎。 对，那你平常这 B-box 说这么溜， 你能不能自己边 B-box 唱对 边说唱一段？ 啊、哦，那不太可能， 张嘴， 这也太过分了。 然后说一段，然后再 B-box。 不是，你要再 B-box， 再这个说这个 rap， 这就不是。一般的表演，这是杂技团吧？ 他们有那种就是能一边 B-box， 然后一边带唱歌的那种。 善口技 对 啊、哦，对，真的有很厉害的。网上大家可以去搜嘛，那个其实无论是这个 B 站，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对，然后都能搜到很多那个 B-box 的一些就大神真正是如何表现的啊、嗯，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没错，那咱们这样，其实昨天 又让你看一视频 啊、昨天呢有这个。咱们的丫丫也是给咱们制作了一个比较长的视频、 嗯、 啊，包括池深啊，还有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咱就先来一块看一次。 是那种特别煽情的吗？ 因为李可和小艺没有看过，我昨天是看过、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大家制作出来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今年我只要有空， 是那种特别煽情的吗？ 啊，就会放。咱们先来看一下丫丫的这个，嗯、 以后每天临睡前都看一遍。 对， 睡不着了。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来，伴着这首歌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丫丫其实做的还是很很 用心、啊、做非常精美、啊。 对，因为丫丫将127的这个直播都下载下来 了，而且把每天的这个时间什么你们这个节点哈、啊、怎么区分都给记下来了。 是是是。 但是我看完之后，突然觉得人二次元世界的人为什么都是这个仙侠眷侣，然后要不 就 是美女帅哥萌妹子，对，然后就多才多艺还跳舞什么的。 三次元就开始脸就开始各种，一到三次 我跟大老师世纪的握手。 你哎，你跟大老师这是在干嘛？为什么会这样？ 握手？ 因为你俩总共一块上节目时间也不多， 哎， 就 共就 一次， 就那一次吧，一次两次， 一次 啊，一次两次，反正 对 啊， 那一般都是岔开的。 嗯， 所以说实话，在今天大老师离我们。对，因为一些事情啊， 对， 他也在忙。然后呢，其实，看完丫丫做这个，我觉得还有池深做的一个，应该啊，池深做的这个，我昨天看的时候好像不是很长，咱们再来看一下吧。 可以可以， 池深这个啊，不同版本的这个做成了什么样子？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 ，B 站名池深，漫游团 ID 也是池深，现在正在韩国留学，所以很遗憾没有办法到北京来参加这期漫游的年终特别节目。我也算是漫游的老听众了，我是从明月和兰陵第一次作为嘉宾来到漫游的时候开始观看漫游嗨翻天的，当时就被这档有趣节目吸引了。自那以后，收看漫游嗨翻天成了我每天的固定项目。漫游从今年四月份开播至今已经走过了大半年时光，我也亲眼见证着漫游的成长，从当初小小的直播间到现在光头明亮的大直播间，从原来只有小美徐可两个人主持到现在数个漫游观察员的加入，漫游一直在向着好的方面改变，我也由衷的希望漫游可以越来越好。漫游嗨翻天作为一款以二次元为中心主题的节目，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作为一个二次元文化爱好者，我不光从节目中获得了乐趣，也通过漫游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每天在漫游团里和大家聊天都非常的开心，从节目中收获知识，从节目外收获友情，漫游带给了我太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希望漫游嗨翻天能长长久久地播下去，粉丝越来越多，节目越做越好。 一位这个真爱粉丝浓浓的祝福啊！ 对，在外留学还是咱们池深，其实今天在咱们直播间。 刚刚那弹幕是池深吗？说什么我做的太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啊！这里面这个是浓浓的爱。 池深嘛，应该是这不吗？我做的太简单了吗？池深说， 简单特别好， 不简单， 谢谢谢谢， 真的是感谢啊！其实不光是丫丫，还有池深，其实很多朋友都做了视频，但是咱们没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播放了啊！还有包括咱们刚才那个音频。啊，其实都是感觉大家其实这一年支持真的不容易。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时候不妨再展望一下明年，大家明年有什么就是想做的事情？ 嗯， 包括咱们 这个 对 听众们啊，也通过这个直播来给我们留言， 对， 再就把这里当成一个许愿池，一个大型许愿池。 对， 嗯，大家 咱们年终了嘛，是吧？ 对。然后希望明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再回忆起来，觉得那个愿望实现，就像刚刚小一说的时候，头一年提到那关键词，第二年就都印证了。 那一定要好好说， 一定要好好说， 对，一定要好好说。 今年先说你们俩，等咱们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发来啊，你们来说说明年都有什么打算，什么目标，起码有一个小目标。 我还是接着之前那故事说吧，那个不是说去 你这故事是涵盖 从去年到今年到明年，对，因为他正好又说了说，哎，大家今年这个再说一下自己对明年的一个展望吧，一个关键词啊，我写的是就俩字儿，随心，就是希望明年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各个方面吧，然后就能够真正的按照自己心里面所想的， 没错 啊，包括自己心里面所追求的方向去发展啊，然后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说别扭的事儿，或者说是这个需要怎么说呢，就是违心是一件很不快乐的事儿嘛， 对， 无论是做违心的事儿还是说违心的话，对，就是违心，就是随心，对， 这个李可呢， 我正在想呢，我觉得好难啊，刚刚说想一个就2017年的关键词啊，我觉得2017年关键词就是转折吧，一个是这个年龄啊，就是这个女生到20到30的时候往奔三的时候， 就是你现在年龄已经奔三了， 29了是吗？ 二十多岁就算奔三了吗？有一种恐慌，所以我觉得吧， 不用，你三十多岁也就长那样。 你早呢？你早呢？ 长得有点 早， 就不想跟你说话。小鱼蛋还说， 不是 你 三十多岁你还长这样，不是挺好？代表青春 啊，提前是吧？ 不是代表青春。 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就长这样。我那时候高中，然后有一次 你高中的时候就长这样了？ 就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学校刚开学都没穿校服，我穿的是就是普通的那个衣服，竟然有人问我老师好，这个事儿我一直耿耿于怀了很久。 哦， 这是哪位同学？ 所以当你说你希望你三十岁还长这样的时候，他也不会高兴的起来。嗯，可能 就因为我十七岁到三十这段时间一直长一样， 对，一直长一样。 所以希望明年就是青春吧。这么一说着，我就想到，就是我希望明年呢能够这个自己有一些规划啊，踏实一步一步来。就是撇开二十多岁这个青涩，然后又比较紧张匆忙的这个自己，能够脚踏实地的。 大家都说的是什么呀？ 对。这样一步一步来，大家还有 说调侃的，说突然觉得后面屏幕上的许可比现场的显嫩，那肯定啊，是吧？这后面那化妆了是吧？啊，然后很多人也说奔三了，明秋说奔三了， 后面是十八岁的许可 啊。小林说明年保持帅哥形象，为自己偶像打 call。 嗯 啊，然后一三名说2017幸运，希望2018更开心啊，这都是很多美好的祝愿。 嗯、我也觉得开心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也觉得开心是最重要的。 对啊，大家听我们漫游嗨翻天不是也为了开心吗？ 那我其实倒还真想补一句， 你说 我觉得就是开心吧，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对， 而且很多时候呢，往往就是说开心到一定时候的话呢，这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未必能持续的开心，所以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怎么说呢，这个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 嗯， 当然这是这个相对来说说的大道理一些了，但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最近啊，最近啊，这个你一直在玩游戏对吧，你这个可能做功课的时间少了呀，啊，工作的时间少了呀，啊，那势必你现在肯定是开心的是吧，啊，这个但是在未来的某个阶段呢，也许这些东西最后还会找回来啊，当这些东西找回来的时候呢，那你一定是痛苦的啊。就简而言之讲点这个浅显的大道理。 其实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当你有一段时间过得特别痛苦，或者你觉得特别不容易的时候， 对，在下一个阶段 回忆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感谢那个时候，就或者就觉得那时候其实挺幸福的，也是一种挺充实的感觉。 对，所以 然后当你有一段觉得特别就是你说那种放荡不羁，想怎么着怎么着的时候，等你回过起来，就是茫茫的空虚的感觉。 对，所以怎么说，就是我们对于快乐的定义吧，对吧？希望大家就是明年过得都很充实， 对， 充实的快乐， 充实。其实我刚刚也想说 快乐啊，对。也许你为什么老送着耳机啊，你一动我就听不见，你知道吗？ 啊， 对， 好，我知道了。你刚不是打我一下吗？我知道。 不是，送了一次。 你们这个二位主播平时私底下都是如何交流的？ 说了不说了，再来看咱们最后一个视频吧。说完这个视频，展望展望明年啊。活力982漫游嗨翻天，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通过哔哩哔哩一直播、花椒以及我们右下角出现的所有视频音频的直播平台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刷弹幕呀。 没错，那此外呢，其实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的官方微博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非常有魔力的公众号，叫什么呢？魔力工厂。 没错。 哎，每周四呢都会有我们漫游嗨翻天的推送文章。 那现在是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四月份哈，一年一度的这个 China Joy Cosplay 嘉年华活动也是又燃起了战火。同时呢，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CJ Cosplay 的封面大赛也是陆续开始进行了。 先看这三段啊，感谢也是感谢三位丫丫、池深还有这个雨清啊制作的视频、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制作了视频，咱们就不一一感谢了，今天也时间有限啊。 对，刚刚看那个这个片子里面说每一次在这个群里有新人来的时候大家很快都能打成一片，然后老人特别的热情，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再说一下这个漫游群吧、 没错， 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啊， 对，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 对、也 欢迎 大 家 能够加入这个漫游群，在里面能够结识新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这个老人在里面能够相处得更加愉快。 没错，其实咱们其实说实话啊，这一年过来，其实你说咱们包括尤其是做媒体的哈，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比如一直陪伴这种受众，就是你对大家觉得是有益的，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 对，他们不是说了，每次就是听到这种听众或者什么给你一个回馈，哪怕一个问候，尤其是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感到你每天在那儿那些付出或者是你说出去的话突然就得到了回应的那种感觉。 全都懂啊， 全都懂。 是小易呢，小易做这么这个媒体这么多年有什么感触？我觉得 做媒体这么多年的感触啊，其实如果这真的算不上这么多年哈、这个还是新人新人对，那如果说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 对，就我觉得就还是曾经说，应该我记得我说过这句话，就是这个科比可能说过，那个见过凌晨四点洛杉矶嘛，可能我们做媒体的人只要你在哪个城市工作过，你就一定见过那个城市的凌晨四点。 没错， 怎么 这 么伤感， 说这句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 凌晨四点的北京好 吗跨年吧，走起。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说一说这个大家就是新年的一些想法和祝愿吧。 对， 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开心起来。 说说， 咱们都说说。其实我觉得，2018年很小的时候，我当时读一本小说，当时那本小说啊，就说这个当时很小的时候读啊，1999几年吧，那会儿98还不99年，读那小说了。那小说说人类到了2018年。啊，什么世界已经步入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多难多灾那种感觉，要世界末日那种感觉啊，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一二不就是世界末日？现在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 是 电影吗？ 12月20几号的时候是那个，不是当时预言说是那个世界末日吗？然后 这都是谣传。 我知道，就是2017年的时候的那一天，然后就有人说当时谣传的那个说世界末日，现在都已经过去5年了。 对，其实现在大家看这个也都有一定底蕴了，就跟看笑话一样。 对。 但是我想说，就是当年其实99年的时候看这篇小说，2018年觉得很远，但是其实转瞬之间一转眼。就马上过了12点，就已经到了当时小说里看那个2018年。 对， 对， 那时候写《畅想未来》的时候，还觉得2011几年、2020几年，觉得就是好遥远的感觉。 每年新年开头的时候，都要去特别的适应一下，就是写了一年的2017了，突然突然要改成18。啊，就是往往这个时候，你就或者甚至于自己写错的那一瞬间，然后才感觉到，哎呀，时间已经从笔头就这么流逝了啊！ 所以说咱们仨今天啊，在节目最后这点时间，咱们就来说说，让你来畅想未来20年这科技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家园 啊， 这么的 大概是什么程度？我先来说吧，你们俩先想想，我起个头，咱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把你觉得未来发展成什么样的，哪怕一个细小的点啊，也可以说出来。我说的比较全面一点啊，我觉得在30年之后的今天啊，就会成为这样，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有像 Siri 这样的东西 ，Good morning, Mr. Xu， 你想要点什么？ 嗯， 我说我要美丽的阳光和一杯橙汁，然后噌噌，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然后橙汁就自己过来，然后这时候我的手机呢，啊，包括我所有的 ID、身份证，全部是一张芯片啊，植于我的这个手底下也好，或者耳朵后边，然后会一打开，然后利用家里的那种全息投影，然后在这块观看一下每天的新闻啊，发生什么事，有谁打我电话。然后我的余额啊、账户或者怎么样，反正都在这块先操纵一下早晨，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想去打开电脑玩两把游戏了，啊，这个时候 转的漂亮， 这个时候电脑可能就是底下一个小豆子啊，像现在小黄豆那么大，一点全息投，然后嗡嗡进入一个 VR 的世界，然后我进到里边找人组队啊，里边都是就是我深入其中啊，这个时候出门想开车了啊，其实自动驾驶也已经啊早就已经落后了。在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应该是原子的这种移动啊，把人分解成原子，再铸成原子，再到另一个时空啊，所以我出门都在各种移动，然后我可以进入那个时候看电影院的就是各种回忆，会有一个胶囊，你吃进去之后你就嗡到了这个电影世界里，就是谁拍的这个电影你就会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啊，就是每次你都经历一种回忆，这就是看一场电影， 然后有不同的情节线是吗？ 对，然后所有人每天的吃饭时间会被大大缩短啊，就是人体的这个健康程度还有功能会每天靠一些小的东西药丸就全部可以保持到最佳，而且人类能力也得到了空前的这种进步啊，就是跳跃能力各种就是飞檐走壁这种感觉，我想象这个未来30年以后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徐哥你其实是在许愿，30年之后我要那么有钱，我能够实现这些我刚刚说的。 来吧，你们俩说说， 30年是吧？ 嗯， 如果说30年为一个期限，我更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我希望那个时候吧，无论是医疗水平啊，还是说这个人们对于疾病也好、衰老也好的这种一个怎么说呢？抵抗啊，能够有更长远的进步和效果。我就希望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我的所有的这些家里面的长辈，爱我的人，我爱的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活得好好的，就 是 这么简单。 OK， 也算是新年的一个愿望吧。啊，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然后也包括我们自己，啊，所有的家人、朋友啊，都在新的一年里面都能够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 好嘞， 我觉得小艺说的这个挺好的，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人 你快点说你的吧，还没多少时间，还剩10几秒。 我觉得我希望的以后未来的世界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那个时候呢，不仅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可以穿越时空，然后或者就是如果要没有那么 你还要地球外边看 没有那么未来的话，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私人飞机，就是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家里有 还是有钱吗？ 那完了，空中堵车了。到时候 就空中交警，到时候我们这个电台呢，就是为这个空中服务的啊。这个时候，这个375航线 搬天上去啊，每天在天上。 375航线现在有一点这个事故啊，这个交警这个 可别可别，这怎么说就事故上了？ 空中交警正在处理， 行， 别说了，拥堵就得了。 对，越说越偏。来看看咱们网友的啊，这个有人说这个。啊，觉得如果像我说的那样就非常好，而且还有人说将来可能会机器人大面积工作啊，人类就不用工作了。 对， 啊，小林也说将来会出现像钢铁一样的飞行兵，啊，小哲就是说啊，如果要是那样会不会非常帅气啊？就是说像生化危机那样，啊，但我觉得这应该不会。 生化危机 啊，池深说被电台主持耽误的小说家许可，啊，有人说我这个是啊，都是说科幻小说的，怎么后来？哦，有人也说这个未来咱们肯定会造出宇宙飞船，就很厉害的那种。 对， 有可能我觉得是一， 就我说这想去哪儿去哪儿，就是有可能我们就可以去任意宇宙任何一个。 我觉得就是时光穿梭，就是也许在30年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30年前的时候的场景。 啪，给自己那时候一巴掌，让你不好好学习。 那你肯定触碰不到，因为不同维度的空间 无法改变的呀。 但说明此时此刻你，对吧？ 对， 不多说了，不多说了。 哎，不多说了，行吧？我觉得在新年的。啊，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节目还有1分38秒结束的时候，啊，也是祝愿大家在明年，啊，无论咱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是 B 站这些最亲爱的啊，咱们的可以说伙伴们、家人们啊，祝愿你们在2018年啊。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天天开心啊，是吧？ 不是这个， 我觉得特别 好，我有点感觉我不给你套红包都不太好意思了。 没有，我只是给大家祝福啊，这个其实真是挺好的，在一年。 年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能陪伴大家，是吧？我觉得真是蛮不错的。 我今天来路上还在想这事儿呢， 还有三个小时呢。 对，行了，那我觉得。